是朋友，不知是好还是不好，不知你敢会笑我无。热天晒包雨的下晡，想你不知影你在倒，真希望看到你的笑容。在等待，想要对你讲，予你想，予你想，一些人开面烦恼，烦恼掉无情的风，无情的雨，阻碍咱的路。甲你听，甲你想，甲你恨，点满双手中。

场表演，他穿着无袖 T 恤，头发一直披在背后面，带着淡淡的香味，牵引了你的视线。忘了对方一眼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，这一秒开始都有问号感觉，好感觉。 只会往前看，就让我们好聚好

生活， 生活， 生活。 相处的那几个晚上，好想哭，可爱无助的哭。我很清楚，谁来安抚？好想哭，该走的留不住，只能宽恕。那深刻的最初，那尖酸的结束， 个纪念上空会稀薄，没想到几年后还是难在乎。最近看见你身旁已经有了个他，早该知真的好笑，还为了看见你而紧张，好想哭，可爱无助的哭，我很清楚。 有 六人游、 天团游、太古 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 400-010-6003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林间的鸟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